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就在我阅读守护故事的人正入迷的时候，罗姐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门口。此时那个文件夹再一次变成了炸药包一般的存在，我几乎无意识地将手划过去搭在上头，我能感觉到炸弹的滴答声就从我指尖传来，滴答滴答。我刚来的时候顶上的灯怎么也打不开，不过这鹅颈灯的氛围我还是挺喜欢的，有一种特别考究的感觉。 你向来喜欢些复古的东西 啊，和你比起来，我想我们个个都是老古董。我转动眼珠，尽量说得比较自然。 在若姐眼里，任何执着于道德、性别或是其他标签的人都是老古董。我一直挺诧异，只要是维达的老派作风竟然没令他感到窒息。我总觉得只要是维达是个高度克己的人，固守着上世纪50年代的业内规矩。不过我所了解到的也不过是 George Vida 的公众形象，或许有些别的什么原因让 Roger 在这儿感到如鱼得水。不过我可不希望 Roger 过得这么舒坦。此时 Roger 抿嘴一笑以示回应， Miggy 会你可别忘了，他可不喜欢有人缺席他的会议。 尽管这话出自 Roger 之口，我却并不怀疑其真实性。米切尔里是我们非虚构编辑部的主管，她是个相当务实的女人，对于能力不足或者喜欢偷懒的人向来是毫不留情。相对的，克里斯辛格带领的文学编辑部其氛围就随意许多，他们会一块喝个小酒，碰到场地和主题都不错的新书发布会就会到会场上去转转，有时候甚至还会一起去度假。他们昨晚邀请我一块去玩，不过我没答应，我不想让 Miggy 觉得我是骑驴找马的人。现阶段我得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我再次看向桌上的文件夹，思索着它可能的出处。这内容虽是虚构的，但读起来却令人感觉十分真实。关于布朗霍恩崔格的那间小木屋的描述，挂在屋后的猪肉和自制腊肠的种种细节，萨拉的摩伦琴血统，还有外祖母阿济这个词，文中也是用切洛基语来表示，都为兰德和萨拉赋予了鲜活的生命。这些真实的甚至有些可怕，我感到有些似曾相识，不知是因为这故事的主题触动了我某些尘封的记忆，还是作者叙述事情的口吻和风格让我想起了我曾听过的什么悠远的旋律。我伸手去够，满以为触手可及，结果却什么都没摸到。这份若即若离的感受，连同稿件本身的归属之谜，都在折磨着我。作者姓名不详，没有页眉页脚，信封上的回信地址已经被撕毁，邮戳也已经褪色，几乎看不清，就连投稿信也不见了踪影。不过就算曾经有过，应该也早已经丢失了。这份书稿 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呢？这些问题搅得我心神不宁，仿佛是从长满苔藓的岩石背后以及悠悠的深谷中传来的声音，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偷偷溜出去聚在旧谷仓旁边玩狐狸和母鸡或者安迪来了的游戏一样。安迪，安迪，他来了，妹妹们的声音在我耳边回荡开来，不过他们明朗的笑声笼上了一层光影交错的迷雾，在愧疚的阴影中渐渐暗淡下去。我将信封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耳边低语的声音终于停了下来。我已经决定好了。的确，我满可以把它藏在编辑部会议要用的书稿和摘要里，然后第一个抵达会议室，把它悄悄放回废稿堆，然后平静地走开。即便事后 George Vida 注意到他的位置不对，也没人知道这事儿和我有关，没人知道，除了暗中把他们放到我桌上的那个人。不过就算那个人真的要揭穿我，他又要如何自证清白呢？指尖划过古旧的黄铜拉手，我开始反思，哦，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傻事儿啊？这份书稿少说也有20年历史了，他成稿的时候我还只是个门外汉，如今他既没出版，也没被某个作家遗忘在壁橱里，或者叫人当垃圾丢掉，没准儿这50多页就是仅剩的全部书稿了。将它抛诸脑后其实才是合理的，物归原处，不要再浪费时间去阅读后续的内容，事实上这应该是唯一合乎情理的做法。不过离会议开始还有1-2个小时，足以让我仔细地考虑清楚，没准儿我过会儿就自己想通，也不一定。这天上午我快速浏览着要在下周一例会上提出的非虚构类选题策划摘要，然而兰德与萨拉的形象却怎么也挥之不去。时间到了，我整理好资料准备离开，将那件秘密的违禁品留在了我的办公室里。我从文件框下摸出钥匙，锁好抽屉，向会议室走去。走到会议室，废稿堆似乎显得比上次更加庞大了，他沐浴在秋日上午的阳光里，似乎有些不满地看着我特意选了离他最远的位置。我当然很想仔细打量，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因为抽走了一个宽9英寸、长12英寸的信封而高低不平，但我还是忍住了，以防被别人发现端倪。如果幕后之人就在附近，我便要让他以为我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桌上的惊喜，或者我并没有把它打开。如果这只是个玩笑，那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会议刚开始5分钟，我就意识到了，在我分心去读守护故事的人的时候，我已经把整件事搞砸了，彻彻底底地搞砸了。今天早晨Miggy 通过邮件想把他在下周例会提出的选题方案的相关资料都发给大家，内容包括书籍摘要、策划文件，附件里还有试读样章。由于我在系统崩溃之前没有查收邮件，而邮件系统也到现在依然处于崩溃状态，这些内容我通通错过。虽然 Miggy 的选题提案 就是今天会议的首要议题。他希望每个人都能熟悉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在战后与日本姑娘坠入爱河的士兵的回忆录。我们要在会上集思广益，共同研究故事的卖点，准备一套完整的陈述方案，用来在下周例会上发表。到时候营销部、发行部以及其他部门的员工都会想尽办法给我们的方案挑刺儿，我却一点头绪都没有。和其他人不同的是，我连咪给提供的资料都没带来，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呆坐在这里。我还知道这个感觉很快就会成为现实。没过多久，米给就发现了我拿过来的文件里边并没有他最后传来的那些资料。米给的表情介乎于惊讶和恼怒之间，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更倾向于后者。你没有收到邮件吗？ 是的，实在抱歉，我看资料入了迷，还没有打开邮箱，系统就崩溃了。等系统恢复正常，我一定马上看完那些资料，为周一的例会做好准备，我保证。 其实除了这些，我还能说什么呢？米给将双唇紧紧地抿成一条线，似乎想要提醒大家，谁的利益才是最为优先的。我这样的表现很危险，让自己显得过于急功近利，只是一门心思搜寻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却不怎么出力协助他人，尤其是这个他人的职位还比我高。不过话说回来，我过去这一周的表现米给也全看在眼里，他知道我是个尽职尽责的人。行了，情况就是这些。米给戴着一副过时的黑框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直直地看着大家。我很想推这个故事，而且是花大力气主推，我希望大家都能出力，不是把它列为本周的任务之一，而是要当成首要任务来看待。我希望大家能达成一致，拿出一份潜在市场营销方案，一份小六位数的报价，以及有关包装和发行的可行方案，我要拿去给作家经纪人过目。会议桌对面，罗姐仰靠着座椅，身体略往后倾，抬起一只手臂搭在椅背上，他对这个选题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表现得毫无遮拦。哼，有意思。然而 Miggy 根本没有看 Roger 那边，而是将视线锁定在同坐在桌子那头的三位女编辑身上。真有意思。我知道你们起初可能会觉得这故事有点老套，士兵在前线遇见真爱，最终冲破障碍相依相守，但是这个故事非常独特，而且看好它的出版社也并非我们一家。我听经纪人说了，未来几周还会有好几波人向他提出合作的意见。在我看来，我们能吸引作家来合作的优势就在于我们的机构更为精简，工作效率更高，处理事务也比较灵活。如果交由我们来做，只需要九个月就能成功出版，而且会以最一流的水准完成。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服 Judge Wada， 让他相信这个选题值得跟进，而且应该花大力气去做。不用费劲了，很简单，看看 George Wada 的侄女下周要提什么选题，我们搭个顺风车就行。此时 Roger 以一种随意的语气建议道，那想办法去跟他侄女套近乎吧， George Wada 向来吃这一套，哼， 他侄女总有能耐去左右他的决定。是我的幻觉吗？罗姐说完以后好像不屑地撇了撇嘴角。乔治维达十分欣赏侄女的才能，并且希望有朝一日能把维达出版社交到侄女的手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我不同意，我觉得还是应该从这本书本身的内容出发。 此时希拉里·维基奥斩钉截铁地说道，他的声音干脆利落，同他的外形如出一辙，直顺的发型，完美的唇妆，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二号身材，也就是 S 码或者是 XS。 我们在咖啡柜旁边聊过几次，我挺喜欢他的。 这个提案非常精彩，完全如你先前所说，更可贵的是它虽然是纪实回忆，但读起来像小说一样。我觉得可以把它往奔腾年代以及杜鲁门传这类作品上靠，只要能让他相信这本书同样具有类似的潜力，相信他也不会有什么理由反对。 说完希拉里·维基奥点了点头，对自己的说法表示满意。团队中另外三名编辑也纷纷出言附和，整张桌上只剩下我还没有发表过意见。果然 Miki 接着便转向了我这边，我虽然盼着他不要这样，但是该来的还是来了，我也并不感到惊奇。 你有什么想法吗？不用说，你肯定碰到过很多类似的情况，毕竟你进入出版业这么多年了，又曾经在大型出版社里待过。 我并不太清楚 Miki 说这些话的真正意图，他究竟是在称赞我经验丰富，还是在明褒暗贬讽刺我虽然曾在大公司里工作，却犯了今天这样的低级错误。我调整坐姿，身体微向前倾。 我觉得这部作品最值得强调的卖点在于它所衍生出来的社会价值。这个故事不单是一对男女陷入爱河的罗曼史，更是战后那个历史阶段的一个缩影，那是一个为了全人类幸福而不惜牺牲自我的年代。然而即便是在如此伟大的时代背景下，个人身上同样背负着存在于每个时代的爱与恨、嫉妒与无私。对于他们而言，如果选择违反军令，跨越文化偏见而结合，这样的生活肯定不会是顺风顺水的，他们势必要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即便他们之后一起来到了美国。 我脑海中的某段记忆突然被唤醒了，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个人命运使我想到自己多年以前在我还没有当编辑的时候的一段经历。 我记得自己曾经采访过一位来自日本神户的女士，那是好多年前新闻学课上的一次作业。她在战后和一名美国士兵结婚，然后来到了佐治亚州。一天她在牙医诊所准备固定牙齿的时候，意外发现她自己已经怀有身孕，然而那位牙医对他说请他尽快去做流产，因为不同种族相结合会带来遗传问题，他的孩子生出来绝对不会是正常的。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个医学专业人士之口，你们能想象吗？ 坐在对面的希拉里瞪大了眼睛摇了摇头，他显然感到触目惊心，同时又被这故事所深深地吸引。

原来是这么大的负担。 阿吉丽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好拉过王鹏翔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要用这个动作告诉他，现在他不再是一个人去面对世界。送走阿德丽娜，王鹏翔又回到香港，回到这座他已经喜欢上的城市。从机场出来，王鹏翔搭出租车返回了学校。路过海洋公园，远远地看到那座 H 型的金属塔，王鹏翔忽然喊司机停车，他付过钱，走到了路边，遥望着公园里的景色。就在那个公园里，王鹏翔第一次遇到了阿吉丽娜，从此命运发生了双重改变。在谢尔盖的启发下，他的动作技能迈入更高的境界，生活中则多了一个女朋友。其实阿吉丽娜并不经常在王鹏翔的身边，两个年轻人约法三章，以后相互关心，相互爱护，但不要干扰对方的私生活。王鹏翔有自己的学业，阿吉丽娜也有自己的事业，她要飞到世界各地去表演。王鹏翔依着路边的栏杆，遥望着海洋公园，眼前却都是阿吉丽娜的影子。她在水上跳芭蕾，她在西伯利亚驾驶着越野车，她在父亲的小木屋里熟睡。王鹏翔还没仔细考虑过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命运就送给他一个。好在他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要终生相伴的那个人。就这样浮想联翩，直到肩膀被人拍了一下，王鹏翔才发现了一个男子已经站到了身边。近到能闻到对方身上的汗味，自从修炼终极武术，更加上希尔盖的真传，王鹏翔的感觉能力大大的提升，让人栖身这么近还是从未有过的事儿。王鹏翔吓了一跳啊，不过他马上给自己的一个解释，刚才脑子里都是恋人的倩影，没察觉有人来到身边，那也很正常。来人是个30岁左右的男子，像是香港本地人，又或者来自东南亚某个国家。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王鹏翔，这让小伙子绷紧了神经。 先生，我们认识吗？ 你是希拉俱乐部里那个怪胎？ 我确实去过。 太好了，真是你啊。知道吗？你是云顶的传奇呀。你这家伙练的什么功夫？身上是不是抹了特殊的油啊？ 原来此人是马来西亚的拳手，曾经代表另外一家俱乐部和王鹏翔对打。王鹏翔连赢数场，轰动赛区，他志不在获胜，只是为检验自己的功夫，所以对交过手的人都没有印象。不管怎么说，人生能第二次相逢也算是有缘呢。王鹏翔请这个马来西亚的拳手到路边茶餐厅小叙，对手也没推让，一瘸一拐地跟着他进入了餐厅。 你的腿？ 哎呀，比赛是被打断的，以后有可能再也上不了场了。 王鹏翔听着拳手痛陈自己的遭遇，干这行属于非法，保险公司不予投保，一旦受伤退役，如果没有存够钱，生存都成问题。临别，王鹏翔摸摸口袋，只有100港币，索性都送给他。拳手千恩万谢，接钱走人。没想到才过2天，王鹏翔刚走出校门又被此人拦下。这次他是为了治母亲的病，请王鹏翔接济一二。王鹏翔虽然功夫了得，毕竟涉世不深呢，心头虽然隐隐觉得不对劲儿，可是看到他那一拐一拐的可怜样，还是动了同情心，转身来到附近的银行，取出1000港币送给他。退役拳手抓过钱，谢都没谢，一溜烟的消失了。 望着他的背影，王鹏翔意识到这钱可能给错了人。果然，只隔一天，王鹏翔刚走出学校大门就被拳手拦住。 怎么，你又缺钱了？ 是啊，爸爸病得很厉害。 昨天你不是说母亲在住院？ 你不用管我家谁在住院，打黑拳在香港犯法，你一看就是个有钱人家的孩子，不怕我告发你？我反正就是这样了。 没想到好心却遇上无赖，王鹏翔扭头就走，会议拳手跑上来将他拦腰抱住，凭借在虚拟世界里通过太极推手形成的身体感觉，王鹏翔曾经对付过古拉约夫那样的顶尖高手，贴身击倒，此时他的身体应该自发地做出反应，这个退役拳手会很狼狈地摔出去才对呀。可这些都没有发生，王鹏翔被他死死地抱住，慌忙地用力挣扎，对方虽然技能有限，毕竟是成年人，力气很大，王鹏翔一时挣不脱，两人就在街头狼狈地扭在一起了。 怎么会这样？这家伙当初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何况又受过伤，而且重逢时我都没有察觉到他贴近身边，难道这段时间感觉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 王鹏翔震惊于自己的拙劣表现，动作也慌乱起来，对方则完全没有格斗目标，既不想打他，也不是要摔倒在地，只是死死的纠缠。这下王鹏翔暴露出自己最大的弱点，力量不足，这样被死缠烂打，又要顾虑周围人群的反应，结果就形成了撕撕扯扯的局面。 喂，你们在干什么？ 教师何志浩路过此地之后，看到了这一幕的情形，一边喊一边赶过来。退役拳手看到有人干涉，转身的跑开了。王鹏翔谢过老师，把真话和假话混在一起编了个谎，推说自己在街头偶遇此人，给予同情，结果却被纠缠，何志浩当了真。 哎，好人不能随便当啊，这家伙那个眼神那个动作一看就是经常吸毒，他是找你骗毒资。 雨越下越大，从雨衣的每个缝隙渗出来，冷风时紧时歇，一起带走体内的热量。陈敏一边急走一边打着冷颤，不过和刚才听到那个要命的消息时相比，他的心里暖和了一些。在这种凄风苦雨里，那个孩子不会满街乱转，只要去他经常去的地方看看，哪里能躲雨，不难找到他。陈敏带着助手来到一座架在旱渠上的公路桥，他们钻到桥下面，挨个检查桥洞。那孩子以前就爱和小朋友跑到这里玩。正找着，陈敏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是丈夫李建军打来的电话，他觉得不会有什么急事儿，就挂断了，省得雨水打湿手机。忽然助手向陈敏比划了一下，指指前面的一个桥洞，远远的看去，能够看到里面蹲伏着一个身影，正是那个走失的孩子。陈敏点点头，向助手比划了一下，示意他从另一个桥洞里钻过去。两人分开，从桥洞的两边包抄。虽然风声雨声都不小，但他们还是要轻手轻脚，生怕被孩子察觉。果然瑟瑟发抖的小男孩蹲在里面，他只有八九岁，拿着一本卡通看得津津有味，雨声很大，男孩被突然出现在桥洞口的陈敏吓了一跳，连忙转身，又发现另一位老师堵在后面。 回来吧敏敏，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天太冷你会感冒的。 男孩缩在那里，看看陈敏，看看后面的老师，犹豫着，口袋里的手机又震动了起来。陈敏拿出一看，还是老公的电话。陈敏不耐烦地按下了拒绝键，趁着陈敏低头摆弄手机，男孩瞅准他身边的空档，泥鳅一样往外钻， 陈明反应过来，伸手一抓，男孩跳出来后半个身子在空中被他这么一抓，落地时没站稳，被河床上的乱石绊倒了。陈明马上把他抱起来，走回桥洞，躲开风雨，看到孩子的腿摔破了，陈敏为他做了简单的处理，然后把外衣披在他的身上。又冷又饿又受伤，这孩子也没力气再挣扎了。陈敏一直是警察，不过他现在的本职工作却是照顾孩子。他在一个名叫太阳岛的机构工作，这是省公安厅开办的公益机构，专门照料服刑人员的子女。20年前，陈敏和现在的丈夫李建军一起到黔东南参加围捕行动，在那个叫天荒坪的山村里抓走了400多名男性和100多名女性嫌犯，许多家的成年男子都被抓进了，夫妻双双把牢坐的情况也不少。陈敏永远记得那一天，当他们押着犯人离开村子的时候，上百个孩子跟在后面哭声不绝，他们的父母确实是罪有应得呀。在那个天字号的案件里，后来判死缓和无期的就有好几个，几乎没人被无罪释放。但这些孩子怎么办呢？没有父母，他们跟谁生活呢？家里还有经济来源吗？这事儿归谁管呢？那次行动给陈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被李建军误伤的那个小男孩，他以后去了哪里呢？对社会是否满腹怨恨呢？但是嫌疑人抓到后就要交给看守所了，他一直没打听出那个孩子的下落。再后来大家各回本单位，陈敏更没有机会寻找那个孩子了。从此陈敏开始关注服刑人员的子女，他会自掏腰包接济家庭陷入贫困的孩子。几年过去，陈敏自己当上了母亲，更觉得应该为这些特殊的孩子做些什么。后来啊，省公安厅建立太阳岛，专门照顾无人监管的服刑人员子女，因为看不到立功受奖和晋升的机会，很少有警察愿意调到这里来，陈敏却主动申请调职，从此当上了一群孩子的妈妈。今天有个孩子打破了太阳岛的家具，被老师批评了几句，一生气就跑了出来。陈敏马上带人寻找，终于在夜幕降临前找到了孩子。刚把男孩腿上的伤势处理好，丈夫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不是和你说了吗？我在找一个孩子。 孩子孩子，别人的孩子那么重要，咱们自家的孩子谁管？ 怎么，换车出事了？ 当然了，快回来。 入夜，王鹏翔回忆着白天的经历，思来想去，怎么也睡不着。他索性爬起来，找个没人的地方打了一套太极拳，动作还算流畅。不过这没有用，他已经很久没穿上压力传感服务和终极武术对练了。 敏锐的身体感觉正在丧失，怎么办？不能再用压力传感服，那就去找几个高手对练。可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职业搏击运动员，他们中没几个人达到我的水平，和他们对练得不到什么帮助。即使能找到高人，我怎么向对方提出请求？ 王鹏翔躺在床上，心烦意乱，似睡非睡。恍惚间，他发现自己的右手一直提着一盏油灯。走在寒风凛冽的黑暗中，周围没有灯光，没有星光，全部光亮都来自手上的这一盏油灯。 这一定是梦，现在都21世纪了，哪里还能买到油灯呢？我也只是在电影里见过这东西。 明知是梦， 王鹏翔却不知道怎么才能从梦里挣脱出来，是掐自己的胳膊，还是该大喊一声呢？就在犹豫间，一阵狂风卷过来，吹得油灯火焰左右摇摆，勉强没有熄灭。 不，不能让他灭，否则就会被无边的黑暗吞没。 奇怪呀，虽然明知这是梦境，但王鹏翔还是不由自主地伸出右手去护那盏灯。风越来越大，火焰越显越厉害，眼看着就要熄灭。 不，我一定要保护他，这不光是为了我。 王鹏翔醒了过来，全身大汗淋漓，他定下神四外的看看，墙壁上反射出远处的霓虹灯的辉光，取代了梦境中油灯的油光。王鹏翔用枕巾擦干额头上的汗，坐起来沉思着。不用任何人试梦，他立刻就明白这个梦意味着什么。这个时间阿吉丽娜应该没睡。王鹏翔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他讲了自己的困境，还讲起了刚才那个梦。 这个梦是说，我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人类正走向黑暗里，只有我在守护唯一的光明。我被选中了，被历史，被命运，不管是被什么，反正我被选中了。我知道这个黑暗指的是什么。几百年来，人类放弃天生的动作能力，靠着机械做各种事情，科技在进步，身体在倒退。我的使命就是挽救这种倒退，重新换回先辈们曾经有过的身体能力。 翔，你知道帕克空翻吗？ 不知道，听起来好像是个体操比赛动作。 是的，女子高低杠比赛动作。当年我用一个特卡切夫腾跃加上帕克空翻拿到奥运会铜牌，现在这两个动作我哪个也做不出来，估计一辈子也恢复不了了。退役后第一次发现自己完成不了这个动作时，我躺在垫子上发了好一阵呆，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流走了，蒸发了，不再回来了。在那以前，我的身体每年都能做更多的动作，但以后不行了。所以我知道你遇到了什么，一般人不在乎，但我们在乎，因为我们都在动作领域达到过世界水平，发现身体一点点退化，这是外人不能明白的痛苦。想，也许你，不，也许我们可以想想别的办法。我们俄罗斯有桑博高手，我就认识几个，可以请他们给你陪练，或者你把太极推手交给我，我再和你对练，我总比一般的女孩技术好。 你能理解我，这就行了，谢谢你。哎，对了，你们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说过，普通人的幸福都是一样的，不普通的人各有各的幸福，我要追求那种特殊的幸福。 坏蛋，欺负我没读过多少书，托尔斯泰可不是这么讲的。 陈敏和李建军生有一子，名叫李万超，今年16岁，正读高中。前些年两口子工作十分的繁忙，孩子由爷爷奶奶来带，和许多家庭的隔辈亲人一样，两位老人很惯着孩子。李万超回到父母的身边后，就感觉怎么也不如待在爷爷奶奶那里自在。李万超功课平平，越学不好就越不想学，急得爹妈二人没有办法，功课不好还放在一边。今天老师忽然打电话给李建军，说李万超已经旷课两日，问他们是否知道孩子的下落呢？这可把李建军吓了一跳啊！每天早上，李万超都背着书包，在住家附近登上校车，但学校老师却没见到他的踪影。听到李建军的解释，班主任断定李万超是在逃学。他告诉心急如焚的父亲，李万超有两个好朋友，也都在这两天玩起失踪了。班主任断定他们是躲在其中某个人家里打游戏。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